外国媒体分别在5月5号和6号报道了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国家保卫省发言人声明，将以正义的扫荡战毫不留情地惩罚恐怖的大本营美国和南朝鲜为情报机关的杀人魔鬼。古巴拉美通讯社、俄罗斯塔斯社、俄罗斯新闻社、英国路透社、英国广播公司、冰岛的 MBLIS 报、丹麦的政治报、泰国的曼谷邮报、日本共同通讯社、阿尔及利亚网报国家、南非的比勒陀利亚新闻报等媒体，以朝鲜指责美国中央情报局和南朝鲜要攻击最高首脑部的阴谋等为题，报道了朝鲜国家保卫省发言人声明。